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98集示威三。宝香楼的姑娘都是最贵的，同样的，宝香楼的姑娘也是最好的。刘莹在宝香楼里虽算不得头牌，也算颇有艳名，只是这是相对于外头传言而言。事实上，宝香楼每日都有新来的姑娘进来，个个模样好又有才艺，男人都是喜新厌旧的，来找刘莹的客人已经少了许多。不过最近宝香楼里的姑娘们都知道，已经有些门庭冷落的刘莹最近却有了一笔大生意。一名年轻男子隔三差五就会来找他，在宝香楼中每次独独点一位姑娘的客人实在是太少见了，大家都猜测这是想要为刘莹赎身呢。莫晴随着那女人来到楼上一间小住，红衣女人笑着退了出去，软榻之上，妙龄女子一身轻薄水红纱衣斜斜倚着，抱着一张瑶琴弹拨，水眸含情，唇边笑容暧昧，衣裳更是半露香肩，惹人遐想得很。莫晴深吸一口气，目不斜视地走到桌前坐下，给自己倒了一杯茶，照旧开始一日的行程，发呆。琴声戛然而止，刘莹面上显出一抹气急败坏的神色，她走到莫晴面前怒道， 莫公子一连来了几次都对刘莹视而不见，莫非是在戏耍刘莹不成？还是嫌刘莹身子脏？ 姐妹们都羡慕她许是可以熬出头了，因为有男人愿意独点她一人，殊不知这男人却是个中看不中用的，无论使出什么解数，这人看都不看他一眼，更别说其他的了。莫晴摇摇头却不说话，直勾勾地盯着面前的茶杯，心中却是无奈极了。沈妙说的果然不错，这刘莹确实是个风情万种的女人，之前用法子挑逗她的时候，莫晴自己都有些把持不住，如今在这里多做一刻都是煎熬，偏偏沈妙要她一直这么做下去。刘莹越是恼怒，面上反而升腾起一抹诱惑的笑容，干脆一屁股坐在莫晴的大腿上，伸手勾住对方的脖子，在莫晴的耳边吐气如兰。 莫公子，你舍得让我这么坐着吗？ 他的一声却是莫晴一把将刘莹推倒在了地上。坐落在宝香楼对面的快活楼中，某间雅室里，桌上玉盘珍馐琳琅满目，丝竹绕耳，中间坐着三人，自外头走来一名侍卫模样的人，扶手在最中间坐着的紫衣少年耳畔说了几句话。 话说回来， 季雨舒疑惑地开口， 为什么沈小姐要让自己的侍卫去宝香楼找姑娘呢？ 而且这侍卫只看不吃。 高阳补充道。对于沈妙此人，高阳和季雨舒如今已经不会将她当作是普通的将门小姐了，她做的每一件事都似乎极有深意，因此得知沈妙派莫晴去宝香楼找姑娘时，两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沈妙又打算坑什么人了。白小生的人一连出去观察了好几天，令人惊掉大牙的却是那侍卫点了刘莹却什么都没做，自己在刘莹屋里坐一晚就走了。他们仔细打听了刘莹的身世，就是一个被卖入青楼的风尘女子，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就更加不明白沈妙这么做的深意了。 莫非他是想培养一个太监做心腹？ 季雨舒的想法总是格外的诡异。 如今就是让那侍卫提前适应太监过的日子。 哼，你的想法总是如此奇妙。 高阳沉吟道。 我看他是想要笼络刘莹，或许是为了对付沈家其他两房的人。 可是那也不必找刘莹啊，宝香楼里比刘莹勾人的姑娘多了去了。 他看向谢景行。 谢三，你怎么看此事？ 谢景行正看着窗外，闻言懒洋洋地扫了一眼二人，问道： 你们很闲？ 你好歹同沈小姐有些交情，难道就不关心一下？谢三哥，你聪明，你一定知道。 我不想知道。 谢景行打断他的话。 最近我要出城一趟， 是为了玉兔节的事。 高阳皱了皱眉。 皇帝打算开春让谢老头出征，不能等了。 谢景行说的谢老头，自然指的就是临安侯谢鼎。高阳沉默了一会儿，才道： 若是这样的话，时间怕是来不及。 听说沈园最近和定王走得很近。 谢景行唇角一勾， 似乎准备对付沈家大房。 沈小姐又要倒霉了。 季雨舒有些吃惊， 他怎么老是招惹这些不怀好意的人？那定王可不是什么好鸟，被定王盯上的人哪个有好下场的？ 定王此人深不可测，虽然瞧着无心权势，可是私下里的兵力一点也不比别人少。沈心兵权在手，匹夫无罪怀璧其罪，沈家家大业大，本就是皇家忌惮。定王出手，沈心只怕会大伤元气。 沈小姐岂不是有危险？ 季雨舒看向谢景行。 谢三哥，你要怎么帮他？ 他挑挑眉。 我为什么要帮他？ 你们不是姑且算得上朋友吧？ 季雨舒瞪大眼睛。 你之前不是还救了他吗？你不打算帮沈小姐？ 谢景行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，眼眸深邃如潭水，分明就是疾风流的模样，说出的话却有一种凉薄的漠然。他道： 我需要沈家帮我拖延时间，定王对付沈信甚好。 季雨舒倒抽一口凉气。定京城定王府上，高座上的年轻男子一身淡色华服，他模样生得冷峻，然而当他与底下人说话的时候却又极为亲切，将那冷峻融化了一两分。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定王傅修仪。此刻厅中正坐着几名陌生人，这些人都是定王傅修仪的幕僚，他知人善用，又懂得礼贤下士。若是寻常皇子对待幕僚，虽然给予银钱和土地，却没有哪一个如同他一样的尊重，不仅能和他平起平坐，说起话来的时候也是极为恭敬。正是因为傅修仪这般姿态，才招揽了许多智者，也正是因为这些智者，傅修仪的筹谋和大计到如今都依然将天下人蒙在鼓中，这其中包括文惠帝。坐在中间的年轻人一身蓝衣，他的容颜在这些幕僚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，只因为太年轻了。他站起身来，傅修仪问道： 沈园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大可一说。 沈园冲傅修仪拱了拱手，他刚入世就私下里成为了傅修仪的人，傅修仪这人很会招揽人才，沈园有才有野心，更忍得住在外赴任的寂寞，自是被傅修仪看好。 眼下大家都在暗中争夺兵力，谁有了兵力，谁就更有筹码。明其如今兵力南谢北信，谢家兵力虽盛，可陛下开春过后让临安侯出征，必然有其打算。谢家动不得，沈家却不同。 沈园顿了顿，才继续道： 沈信主动提出在京滞留半年，想拉拢沈信者不在少数。沈家军变数太大，若是得不到，倒不如回去。若是就此一搏，许还能正合陛下心意，也能让殿下证明并无其他野心。 沈园自己就是沈家人，却一口一个沈家，分明就是没有将自己与沈信并在一起了。 他这样的话也明显带着对沈信的针对。傅修仪含笑看他，也许是听懂了却故作不知，毕竟沈源的话对他来说只有好处而无坏处。 你说的的确不错，可沈家如今找不出一丝漏洞，就算要找错处漏处也没有理由。 沈源不说话，傅修仪的目光闪了闪，语气更加的亲切。 不过你既然在沈府，定当知道一些寻常人不知道的事。 他看向沈源， 若是此次真能制住沈家，你的功劳最大。 得了自己想听到的保证，沈源这才恭敬开口。 回殿下，早在之前微臣的人就混在队伍之中，沈家军之前在西北作战的时候，有的事情做得不合规矩，眼下还在搜集证据，一旦证据齐全，微臣必定双手奉上。微臣保证，这一次就算不能让沈家军彻底倒下，至少也是元气大伤。 傅修仪淡淡一笑， 那就有劳你费心了。 沈源俯首微笑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